star, shining star。我是飞碟最爱主打星陶晶莹，请跟我一起继续收听飞碟联播网。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飞碟联播网， 台北飞碟电台 FM92.1，苗栗中港系电台91.3，台中真善美电台89.9，云嘉民生展望电台90.5，高屏南台湾之声103.9，台东知本电台91.3，花莲太鲁阁之音91.3，宜兰北宜产业电台89.9，澎湖社区电台89.7。 UFO Network。 现在时间下午2点整。 中华民国冰球协会要求选手出国参赛自费买机票，事后又把机票票根收回向体育署核销，涉嫌做假账。台北地检署调查认定，协会申请补助款却没给选手，把款项留在会内。今天依诈欺罪起诉了冰球协会秘书长孙金武，还有副秘书长黄义忠。检调单位调查，2016年间，保加利亚和阿拉伯联合大公国分别两项国际赛事，当时参赛国手自掏腰包买机票，协会事后收取选手的机票票根，向体育署申请机票补助款58万。依照规定，这些应该分配给选手的补助款，却由协会留用，检方认为属于诈领行为，依法起诉。所罗门群岛总理苏加瓦瑞上周当选，昨天告诉当地媒体，目前与台湾邦交维持现状，但现状属于动态发展。所罗门可能考虑与台湾断交，转向与中国大陆建交，可以得到更多好处。媒体报道，外交部政务次长徐思俭上周六前往所罗门紧急处理。外交部今天强烈回击，这是无中生有的假新闻。徐思俭此行出访任务和目的地，外交部先前已经两度对外完整说明，也提供活动照片。这种无视外交部新闻说明，却刻意炮制假新闻，外交部强烈谴责。前立法院长王金平预计6号到8号前往大陆祭祖，其中6号下午4点以后的行程还没确定，还载明着正装出席。这个行程大空档，可能与国台办主任刘捷一见面。王金平今天没有把话说死，只说没有既定行程，一切客随主便，但是不是政治行程，所以他也不会主动去提政治议题。王金平这次前往大陆，除了到王室家庙和祖坟祭祖，还会前往厦门几座寺庙参拜。国内油价连续8周调涨，下周预计汽油涨价2角，至于柴油每公升降价4角。美国原油产量持续增加，商用原油库存也连续2周攀升，同时还呼吁石油输出国家组织 OPEC 配合增产，使得油价下跌。不过沙烏地阿拉伯5月底前还是维持减产，国际油价涨跌互见。中油调价指标 7D3B 的最新周均价71.53美元，比上周下降了2.06美元。新台币对美元汇率30.901元，比上周贬值了0.02元。依照中油浮动油价机制计算，中油下周汽油价格必须调涨3角，柴油调降3角。不过受限于亚磷最低价格限制，预估汽油调涨2角，柴油降价4角。925000汽油来到28.8元，95500030.3元，98500032.3元，超级柴油每公升26.9元。中华经济研究院今天发布4月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 PMI 上扬2.6个百分点，来到51.7，这是去年11月来，也是半年来首度突破50荣枯线，重返扩张。主要受惠于美中贸易战、中国经济走缓的不确定因素淡化。 六大产业 PMI 也是去年七月来第一次全数扩张，分项指数当中全体制造业存货指数连续三个月扩张，而且指数上升了 1.9 个百分点，也是去年九月来最快的扩张速度。未来六个月展望指数连续两个月扩张，指数扬升 3.6 个百分点，为去年七月来最快的扩张速度。偏重内需产业的非制造业经理人指数 PNMI 也连续两个月扩张，四月指数上扬了 2.3 个百分点，来到 55.6， 也是去年八月来最快速。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来到11004点，成交金额1011亿。南韩综合指数现在上涨7点，2210点。香港恒生指数上涨185点，29884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20点，3379点。日本和中国股市今天继续休市。封面滞留在巴士海峡，今天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短暂阵雨，山区不排除局部大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另外北部和东北部天气比较凉。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国二的陈同学数理不错，社会科就是不行，经过我们指导，教他运用自己数理的理解力，就轻松地掌握了社会科，段考成绩马上进步20多分。我是普林斯顿的 Simon， 每个孩子的学习状况都不一样，让我们帮他找到最佳的读书方法和策略，成绩一定大幅改善。普林斯顿超强记忆北中南免费试听，请拨02-2768-5887 2768-5887。 Princeton The Memory Experts。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亲子意见领袖 Mom and Dad 2019全创作专辑第二波主打未来的日子， 用歌声疗愈伤痛，挥别遗憾，各大数位平台全面上架。 啊，母亲节快要到了，都还没订餐厅呢。 现在定位应该都客满了吧？ 完蛋了啦！ 别担心，想要犒赏妈妈，就交给香帅蛋糕啊。 但每年都吃蛋糕不腻吗？ 香帅蛋糕可是每一口都吃得到浓郁的幸福滋味，既独特又能表心意，妈妈肯定会喜欢。 太棒了，那今年的母亲节就决定送香帅蛋糕来宠爱妈咪。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香帅蛋糕提供的经典芋泥卷哦。 爱要让妈妈知道，香帅蛋糕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UFO Superstar， 我是飞碟首选强打星梁静茹。 寻找萤火虫的微光，等待沼泽中的璀璨。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接下来请收听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 哥哥爸爸真伟大， 妹妹背着洋娃娃， 妹妹妹妹 哥哥妹妹。 飞碟的下午就是要哥哥妹妹有意思。 常看见，自己的微笑挂在另一个人的嘴边，车窗外的风景，幻想中绵延，自己的倒影视而不见。你时常回首，这漫长旅途中，想和无数自己说再见。让他 生命它给你一切，不给一些，这些那些自己才是考验。你在念着天边那座花园，我愿笑对眼前的脸，得与失都有祝福隐藏的脸，你还在等待永恒的容颜。我愿在每个平凡刹那里面我出现， 给你一些不给一些。听到的歌曲来自于林志炫，2:09，在哥哥妹妹有意思。你好，我是欧马克， 我是玛丽。 给你一些，全部都给你，给你很多，因为我们母亲节即将来到，所以飞碟联播网呢也有一个活动要给你很多。 只要你上那个飞碟联播网，因为我们现在规划了一个爱要让妈妈知道的 UFO 空中传情活动，那你只要到飞碟的脸书粉丝团爱要让妈妈知道的活动专区写下母亲节你想对妈妈说的真心话， 真心哦， 嗯，然后从5月8号开始，周一到周五每天我们会选出特别的留言内容，然后我们的主持群会帮你 code out 给妈妈帮你传情。 好的，所以母亲节礼物你准备好了吗？舒富乐沙发、日本养命酒、纳禄湾大酒店、香帅蛋糕都会提供精美的母亲节传情好礼，要直接让你带回家哦。活动详情呢，就请你赶快上飞碟联播网的 Facebook 脸书查询。另外呢，在脸书如果你想要买母亲节礼物的话，你也可以上青春点点点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帮你准备了非常精美的母亲节礼物。劳动节过后，今天来到了5月2号，又是新的一个月份。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点钟到4点钟的哥哥妹妹有意思，今天来到了星期四，第一个小时呢，会为你送上就是来自于韩国的最新韩乐，可能是 indie， 可能是流行的。第二个小时是我们的美眉爱漂亮时间，有任何关于保养品的、美妆的、彩妆的、健康的啊，反正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的，都欢迎你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或是打电话进来跟我们分享，都可以的哟。 사이에 숨어 천천히 나를 잡으려고 今天呢，你打开飞碟联播网的 APP 也会发现一个新消息啊，就是呢，在本周日早上11点会有全新的科技节目。 那是什么？ 飞碟联播网科技节目叫做 IC 梦想家，在5月5号开始，每周日早上的11点，让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 好有学问啊！ Goodbye. 내가 사랑했던 그녀는 눈물을 흘리는 악어 Oh, 악어 길다란 속눈썹 사이에 숨어 천천히 나를 잡으려고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Joy Park， 这首歌叫做 Eyelashes， 就是你的眼睫毛。下一个小时有任何关于就是可以让你变漂亮的美妆保养化妆品，什么睫毛膏，什么增长液，什么种睫毛，也都欢迎你提供给大家这些美容新知啊。说到了新知这件事情，最近我在 Facebook 上面看到了我的偶像刘轩轩哥，他参加了，也不叫参加了，就是 Tutor ABC 找他业配，然后我就想说， 他有需要吗？ 对，我就你找一个在国外长大、英文讲这么好的人来业配，然后我就很好奇， 他都可以去里面当老师了吧？ 对，一定超过的啊。然后我就很好奇说，这样，因为平常看到可能以前也有很多这种线上学习平台，然后找 YouTuber 合作，然后之前也有一个平台找我合作，但是。但是我没有答应，对不对？ 为什么？ 那个时候是为什么啊？ 它也是一个学习平台， 对啊，那个叫 Cambridge 吧，对啊。我对业配的那个兴趣没有那么高啦，对。然后反正总而言之呢，就看到轩哥，我想说，那也会跟一般人一样，譬如说之前大家会看到那个韦礼安也有用一个啊，对不对？然后会一样也是拍影片吗？我就很好奇说，哇，好像没有看过轩哥讲英文，然后就是在跟老师互动。我想说，你都已经是一个母语人士，你要跟老师互动， 结果他也没有影片啊， 不是蛮有趣的吗？对，就后来发现没有影片，对啊。不过 demo but but 坐在我对面这位金钟红毯女神、金曲红毯女神、MTV 女神，加上广播女神。你要拍影片吗 ？God, I'm so afraid. I'm. 因为我的英文真的是很烂，我的英文可能比我的日文还要烂。我觉得，因为至少 我觉得没有。 真的吗？ 我觉得没有，真的。你英文还是学的比较久， 可是我 你英文还是比较能沟通。 我完全没有在用英文，非常非常非常久了。然后他们就来问，然后那时候我还说。还是你们要考虑那个日文，因为 Tutor ABC 也有日文的学习，那个我也很喜欢。他说，可是我们就想要先让大家试试看，多多体验一下英文的感觉。我想说，好啊，那你如果敢挑战我的话，就我英文程度这么差，你可以来试试看。 然后我觉得业配啊，其实会陷入一个陷阱当中，譬如说你要找 陷阱妹， 对，陷阱妹，你就是陷阱妹啊， 陷阱妹。 这个陷阱，譬如说，假设我是一个保养品，然后我要找的，我就找皮肤很好的啊。 但是你就觉得说，你皮肤就很 好啦，但是他本来皮肤就已经很好，所以这会进入一个矛盾当中。可是如果今天你真的找一个皮肤不好的人，才应该要使用你的产品，然后用了以后才有效，这才是真正的业配才会比较有说服力。对啊，可是大家就是我们好像都还是比较看原本已经有的东西， 就你还是想要看到一个成果，就是一个很美好的嘛。 对。 那时候，因为我现在还没有上课，因为上课之前要先能力测试啊。昨天就是我面临暌违已久的能力测试。那语言这种东西呢，就是你就是要用，你没有用你就是会忘记。那我也忘记，就是在测试之前应该先跟我的伙伴就进行一小段十分钟也好的英文对话。 为什么不用啊？你干嘛要先为这个准备？这样就不准了， 我想要 真实啊！ 我想要唤醒一下我的词汇，因为你如果真的听到我昨天跟老师的对话，你就会觉得，你需要那十分钟的 warm up， 不会， 你需要暖身， 不需要，那才是真实的。 昨天老师打电话来了，他说：“那我现在，他用英文说，我用做个英文做个简单的测试哦。”然后就很紧张，我就紧张到我就是手心在冒汗。老师要问我什么 ？What's your name？ My name is Mary。 很好啊 ，You're awesome。 对，就是老师说我表现很好， yeah. 我就很开心了。然后说那现在要问你的 career 什么什么之类的，然后说哈，有话是，我说 you mean my job， 然后说 yeah， 然后说对，你的工作是什么？ 你听得懂，很好啊 ，you're awesome。 我觉得昨天我唯一开心的是，我都听得懂老师在说什么 ，OK。 但致命上我回答不出来，就要我说我职业，我就说 I'm a hoster， 哦 ，hoster 好像听不懂是什么。 对，然后我就开始想说主持就是后这名词是什么，就陷入 panic 陷入恐慌。然后老师就说哦，你是主持，那你是 他也听得懂中文吗？ 他念得懂中文，可是 oh, okay. 那一段他会用英文问我嘛？ 他就说：“那你是for radio for 什么 TV？” 然后就讲了很多很多很多很多。我就说：“哦、for radio for and TV TV show、and 然后我就想要讲，我也是一点点的 YouTuber 吧。然后我想说，一点点的 YouTuber 这个要怎么讲、啊？然后我脑中我不知道为什么昨天疯狂的浮现 sort of。” Sort of 我根本不认识 sort of 这个，我不知道是什么时候 被 incept 的。 对，然后就说little YouTuber 可以，这了解啊，听得懂啊， 企图以装可爱带过英文能力不好的这件事情。然后就说就说哦，就 awesome 就很棒哎，就很厉害。然后想说好，那接下来我来问，就是你有养宠物吗？有任何宠物？有狗啊、猫啊、兔子啊？我就哦I have a dog. I have a dog. 他就说，那你可以 describe 就是描述你的 狗是什么样子 吗？我天哪，就是这个问题应该非常简单。就是如果你现在要宠物，你现在假装要跟我们对话，好像 calling 进来，要侃侃而谈描述你的宠物，应该是很容易一件事情吧？但我又再度的陷入了 panic。我就说 ，She's a crazy girl. She.Jump all day， 就是什么都很片段，我就是不能顺畅的，就是连续讲出两三句话，然后我就陷入非常非常痛苦的，就像我现在就是扶着我的额头在拉我的头发，然后我就说，我最后说一个感觉、就是，我也不知道为什么最后说 she's black， 对， 就是我想要说他是一只全身毛都是黑的，然后我就讲得很烂，但是 Joseph 老师一直说天哪，你说得很棒， 对啊，我这样听我也觉得你说得很棒啊， 我就说 thank you， 就欣然接受老师给我称赞，然后他问完我的名字、职业跟动物之后，他就说好，那我现在用中文跟你说明一下，就是马上切换到中文模式，就是要跟我讲接下来就是他会为我安排，就是老师，那你想要进行哪部分的加强呢？比如说像这影片轩哥，他可能是比较专业的，是开会的时候、谈判的时候， 人士 对， 然后我就说生活，我只要生活，生活、旅游跟购物，他就、好，我知道了，我会跟老师说。 生活、旅游跟购物，那这个课程会进行很久吗？还是就一次体验而已？ 就是他让我一次体验45分钟跟老师对话，然后因为他就说，我刚刚跟你就是对话的时候，听出来你可能有点紧张，我就说，哦，我不紧张，我只是很痛苦，就是没有办法好好的表达，我脑中有很多想要给你讲的，但我讲不出来。他说，因为到时候线上体验，你可以看到老师的样子，那 老师看不到你， 对，但是老师会有戴手势或是戴一些说法，然后什么的，你可能看到那个样子，你会更加的。进入那个状况跟放松、就敬请期待、那你赶快用英文描述一下你的太太。 我的太太， 你的太太是个怎么样的人呢？ My wife Katia, she's a very kind person and well, she seems very happy every day、she sings along all the time and she's willing to try new things. She cooks stuff for me. Make bento for me. Bento? Oh, bento. 便当。 And she cleans our houses very, very well. So I'm very grateful to have her. 天哪，提吧。 但是我觉得不管是用讲的还是用写的，都是因为你现在是在用中文想，所以你中文有很多很多话想要讲，那你切换到英文的时候，就会想要把这一些就是 翻成英文， 很满的东西都翻成英文，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母语不是英文，所以我们没有办法弥补掉那个鸿沟，所以你反而应该就是要试着都想很简单的字，就像你说， 就是一个单字一个单字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这样， 对对对对对，然后用一个单字一个单字讲， 只要人家沟通，只要人家听得懂就行。嗯、所以，不要害怕用短句子，每一句都用爱开头，每一句都用she开头，都用he开头，用的开头，那都是没有问题。你不要一直觉得说就是 I 怎么样、嗯、I 怎么样又 I 怎么样，然后每次都就是只有三个字构成的一个句子，就只有主词动词 I， 然后又开始唱起罗志祥的歌 I I I I 战斗， 是没有关系的。 而且就是那个课程，就是那个测也不能说测验，就老师的聊天、嗯、然后感受一下你的能力大概在哪边之后呢，就挂完电话之后我就觉得怎么可以就这样轻言的放弃呢、嗯、然后因为昨天悠悠也在电台、嗯、然后我们要一起去吃晚餐、嗯、我说 from now on cover... 你高中生你 我就说从现在开始 in English OK、 嗯、 all English OK 然后悠悠说 OK 我们就再也没有讲话一路安静的过马路涛哥，涛哥， 所以如果要练习英文的话，就是都一直讲简单的话，就、嗯、等于是，如果你一定要用翻译的方式， 嗯、 就是一定要从你要先想完中文再想英文的话，那你就先想简单一点的话，嗯、因为有时候我们要讲话的时候，我们脑中会瞬间蹦出就是超级多想要讲的话、 嗯、 然后我们不知道要讲哪一个、 嗯、 然后这样头脑就会变很 乱，很乱， 对，你就只要讲，你就一直想一件事情、 嗯、 然后慢慢来就好，然后不要想着说就是哦我就要像那个谁谁谁一样就讲话很快然后怎么很流畅， 我想要像你刚刚在描述你太太那一段一样、 啊、 就是舒缓，然后 你就放慢速度啊、 哦、 然后也不要担心就是空白或是干嘛， 嗯， 因为反而你空白，你就会想要用一些 well， 嗯 ，sort of 的那一些， 而且到底 sort of 是什么、啊、 ？All right， 我最近到底看了什么东西，这样灌进我的脑子里？ 就是它填进去以后，那些都是就是没有意义的话，那、 嗯、 反而会让人觉得更不对，更节奏更被打断。 哦， 对对对 ，you know。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you know, 就是之类的。 对呢， 剑歌金曲。 不要睡了，怪事发生了。 刷全球60亿串流电听，一举一动引爆话题潮流，不到18岁已经颠覆世界的超级新人怪奇比利。1500万个 Z 世代，一个一个鬼，无法归类，颠倒流行音乐，怪奇比利，是一首破亿单曲，环球。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by, one by,

听到的歌曲就是来自于张清芳的对话练习。2:35，你现在收听的是哥哥妹妹有意思，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听到的歌曲来自 A-Pink 的新歌，这首歌曲 Everybody Ready， 你准备好了吗？두눈속의 blue sky 깨어나는감각새롭게설레요 baby 잘라스친그들향기마저뜨끈데네숨이닿는곳마다물들어그는 you you you 널볼수록커지는 time you you oh you 완벽히 love you 나도시작되는이야기따스하게번진 melody 네가내계절이돼순간모든게 all mine 살며시웃는널따라흩날린날세상에터지는불꽃놀이너에게다보여줄게 Blue Blue Pow 너와꽃이피어나물들여 Wow Wow Wow 내게로 Wow Wow Blue Blue Pow 내맘속을찬란히비추어 Wow Wow Wow 빛으로지않은이야

在西，全能同行，捉拿你忽远忽近的距离，求求你出面说明，承认你也有想我的心事，就让我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爱没人能比，就让我爱你，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我爱你，你知道我最适合你，让我爱你，自皆大欢喜，就让我爱着你，错过了彼此太可惜，这是天意，我和你要爱到叫人妒忌。 2:47的哥哥妹妹有意思，每周一到周五的下午2:00到4:00，我是马克。 要爱到叫人妒忌，说到了爱到叫人妒忌，因为上周末我参加了我朋友被求婚的派对， 哇、哦， 惊喜派对， 哇、哦。 然后因为我认识的是女生，嗯、然后是就是男方就是瞒着女生、嗯，我朋友，然后邀请我们就到那个现场去，嗯嗯突如其来的登场，然后给他一束50朵玫瑰花、嗯、这样子献给他。嗯、然后 哎、欸，等一下，这个是怎么进行的、啊？ 就 是 你跟你的朋友们一起去玩吗？就是 当天我朋友是要帮她男朋友庆生的、哦、所以她是跟她男友那边的朋友串通好要整她男朋友、 哦、 所以她一直以为当天那个活动住宿就是她跟她男友那一群朋友一起玩、 哦、 但殊不知我们已经有被男生先邀请到她住宿的地方埋伏等她 哦所以是一个反整的活动， 所以她就是进去的时候她男朋友还要演吓都说你们怎么在这边 哦很无聊哎、欸，我早知道你们要整我了，然后就祝你生日快乐、 哦、 然后男友就开始许愿嘛、哦、第一个愿望就是希望那个，然后第二个愿望就是到第三个愿望，当然就是 我希望你嫁给我， 希望你嫁给我。然后第三个愿望的时候，我就是女生的朋友，就我们就拿着花出来，所以他就想说，这不是整我男朋友派对吗？你们在这边干嘛？而且那地方很远，在宜兰，你说你们半夜怎么为什么出现在这边？然后可能你看到花， 那你们之前又藏在哪里？ 藏在一个那个民宿里面，有一个叫做司机房的地方。我觉得那边很奇怪，一直让我想到逃出绝命镇，因为那司机房也不能躺。司机站在里面是一个什么样的阶级制度，会让司机站在里面？ 只能站着， 就站三个司机吧。啊，也没有椅子。他说那个是司机房。 那你们在那边躲多久啊？ 没有，就是当然是她男朋友会说哦，我们现在停，因为停车场有段距离，然后我们要从停车场走进去了，然后我们就赶快拿着花这样躲进去。他就看到那个样子，他可能就觉得说，哦，现在有一件事情要发生了，然后开始那个男生就是要 讲长篇的感言， 哩哩啦啦，就是我这啊好紧张，然后就原地转圈就是说，就是。跟你认识以来就是很开心，就你出现在我的生命中，就是希望以后就是又讲不出来。然后我看了那一段，我想说哇，就是就算你之前知道你要讲这段台词，你心里已经有拟稿了，夜深人静你可能拟了很多次，可是真的看到对方你讲不出来。 对， 我就想到我伙伴当年在高雄求婚的时候，你有侃侃而谈一段婚姻誓词吗？就是求婚，就请你嫁给我那一段，你到底说了什么？因为你那一个求婚派对其实蛮小的嘛， 对 就是四五个人，就好朋友在一起。 我觉得不一样的地方是因为我们平常的工作就是讲话，所以不会发生就是讲不出话这种状态来， 只怕讲太多。 但是我可以讲结果，结果就是卡提亚对那个求婚不满意， 因为太假了吗？ 可能就是他觉得太随性、太随便了，没有真的很精心策划这样子。 所以他应该是想要我朋友被求婚的 那一个，类似那一种，我猜应该是。 那你话有讲得很感人吗？ 我自己觉得是还行啦，但他可能觉得还好。 劲歌金曲， 感动送进你耳里是爱的声音，个性女伶魏如云的全新出发。 心相信你很明白， 曲，深爱着，感动入耳，幸福上架。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想要增强记忆力，让工作更有效率吗？希望孩子读书专心，提升考试成绩吗？ 我是竹科工程师吴文斌，参加脑力开发艾美普训练，让我轻松考取五张证照，升上业务经理。 我是台中张雅婷，艾美普让我英文多益考965分。 中华全脑开发记忆协会 Prepare You for Success 艾美普训练全国免费试听，0800-88-6678，0800-88-6678。 寻根靠谱创意族谱展即日起至6月9号在西门町西本院寺展出，一起来探索家族渊源、各族群的姓氏起源与变迁，以及原住民的神话。活动免费参观，更多详情请上官网查询。以上广告由台北市立文献馆提供。 UFO 真心话说给妈妈听。 Hello 大家好，我是张栋梁。母亲节快到了，我想跟妈妈说，这一阵子比较忙，不常见面，但是还是很想你的。那希望全世界的母亲，母亲节快乐。 在这特别的日子里，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香帅蛋糕祝福全天下的妈咪母亲节快乐。 Hello， 我是黄丹妮。想知道最新体坛动态、体育消息、运动名人的心情故事吗 ？That's right， 每周日下午4点，请锁定飞碟联播网，由我黄丹妮主持的《优福 Sports Show》。 我是王大文。 我守护在国际太空站陪伴。把你的爱散落放进我怀抱，轻触掉飞碟联网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力 UFO。 解散了，尽管蓝天仍像青春般清澈，我们不再见了，自顾自活着。再多问候往往与快乐无伤，也只能独自沉溺思念的片刻，泪水淹没岁月，何时甘愿去跟遗憾纠合？曾经圆满我的年岁，我的都回不去了。不是心不死，还留你一个位置，只是呼唤过的名字，要怎么从回忆的固执中消失？你好吗？说给空气听，徒劳的心情，刻骨铭心的爱情，只留下无处寄托的感情。我好吗？有谁能倾听？跟寂寞的梦旅行，我是阳光下的阴影，自己给自己。 想起的名字，往后谁会继续说问？ 倾听，跟寂寞的梦一起，我是阳光下的 早啊！哇，你的声音好有朝气哦。 嗯，因为我有听你的话，天天喝 养命酒。我是朱慧英，养命酒能够温和守护家人健康，快跟我一起喝养命酒，天天养命就好。 本药品含酒精14度，服用过量有害健康，请勿于工作前、工作中服用。 温温坦探温温101文具开放加盟，到租250万起，让你稳稳稳。101文具天堂轻松开，加盟专线0910889981，0910889981，0910889981。 UFO Superstar 飞碟首选强打星，5月2号起为你送上 FIR。 给我多一分钟去认真，让我重新思索这人生，让和我爱我值得祈求，因为你的爱值得我飞奔。你是精 灵。下周请锁定玛丽马克的哥哥妹妹有意思节目，比利艾利许要送给你精美小礼哦。 我是魏如云， 我依赖爱，深爱的我离不开。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现在时间下午3点整。 民进党中常会昨天讨论总统提名初选时程，场面火爆，不仅秘书长罗文嘉和中常委陈明文对骂，总统府秘书长陈菊也说了重话。民进党主席卓荣泰今天在脸书发文，昨天中常会他没能适时掌握讨论发言的情绪，必须向全体常委、党务同仁还有国人同胞表达歉意。卓荣泰说，党的重要关键时刻需要大家冷静情绪，理智对话，他一直拜托支持者的事，却在自己主持的会中出现状况，有愧职责，一定深刻检讨。中央台希望此刻从他开始，全体党公职领导干部掏空过去这段时间主观立场，再次思考台湾的需要、人民的期待、党的未来，再来正确决定。赖清德竞选办公室发言人林胜哲认为，会议气氛火爆只是小事，就跟医学讨论很像，有时候不也气到摔 X 光片，但是最后只要达成共识就会遵照，毕竟都是为了党内和谐进步。苏花公路山区路段改善计划今年底达到通车标准，109年春节之前正式通车。大台北地区往返花莲的3条客运路线，交通部公路总局完成审议报交通部后，交通部核定了业者。南港花莲分别由台北客运和统联客运经营，板桥花莲由首都客运经营，基隆花莲没有业者申请。核定之后，业者拥有6个月筹备期，预计配合苏花改全线通车一并开始营运，也就是说明年春节之前，花莲人就能搭乘北花客运直达家乡，车程预估3.5到4个小时。 扣除基隆国道五号花莲市这条路线，板桥国道五号花莲市以及南港国道五号花莲市都是下苏澳交流道，再经台九线苏花改进入花莲，旅客中途无法上下车，道路性质与国道相近。南港花莲票价大约323元，预估车程3.5小时。板桥花莲票价大约350元，行车时间也在4个小时内，不过实际票价要以公路总局核定为准。另外，台北客运、首都客运提出申请的时候，都要开夜间班次，凌晨2-3点都有车子能让民众搭乘。未来从花莲北上台北读书的学生可以在家中待久一点，敢搭早班飞机的旅客也能利用夜间班次，不用提早一天出发。至于没有业者申请的基隆国道五号花莲市，客运业者分析，目前基隆往返宜兰的国道客运营收不理想，业者认为基隆客源无法支撑花莲路线，交通部也正考虑要不要二次公告。远东航空公司不满远航工会理事长詹文婷，还有副理事长高庭轩以及空姐吕雅丽制作影片空服员的告白，企图揭露航空公司真相，以妨害名誉罪嫌向法院提起自诉。一审判决三名空姐无罪，案子上诉，高等法院认为影片已经合理查证，而且表达公司劳动环境不同的意见，属于可受公平之事。今天驳回上诉，三名空姐无罪确定。空服员的告白影片内容提到，在一场路跑活动餐会上，公司把空服员打散，分配到不同座位，与各家旅行业者还有长官共桌吃饭，席间还得帮长官倒酒，组员们没有受到应有的尊重。另外，影片也揭露了远航机体设备老旧，好几样零件停产，公司还向媒体说谎。影片问，一个声称飞行安全的公司，却罔顾组员的生命安全，你还敢相信吗？远航认为三人的行为和言论严重损害公司名誉，所以依妨害名誉罪嫌提告。南韩综合指数今天收盘上涨9点，成为2212点。香港恒生指数目前上涨192点，来到29891点。新加坡海峡时报指数下跌30点，3380点。台北股市今天收盘上涨36点，指数11004点，成交金额1011亿。日本和中国股市今天继续休市。中央气象局发布大雨特报，对流云系发展旺盛，容易出现短时强降雨。今天苗栗到南投山区都可能下起局部大雨。另外，西半部和东北部地区短暂雨，其他地区也有局部短暂阵雨。以上新闻由丁真真编辑播报。 10万人见证，7.2公分天然机密，持续使用看见改变。欧莱德咖啡因养发液。 It's all right. 有七天集合，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哟，有机芝麻20谷植物奶哟，有机三色藜麦粉哟，有机三色谷麦片哟，健康大集合。 有七天通通到喽！佳节送礼，买有七天有机多谷植物奶任2罐，再送有机三色藜麦粉和三色谷麦片，所有口味通通到位。快播0800-88-0038。或上网搜寻有其田。 准大一新鲜人请注意，想体验国际文化，获取国际认可的大学学位吗？选择历史悠久的新加坡管理学院 SIM， 提供来自美国、英国和澳洲顶尖国际大学的课程与同等学位，学业成绩表现优异，还有奖学金。详情请搜寻 SIM Global Education。 哎，好烦恼哦，母亲节要到了，不知道该送什么礼物给妈妈。 送礼就要送健康，可以送日本养命酒给妈妈。 日本养命酒， 养命酒历史悠久，最适合照顾妈妈的健康。 哇，那还等什么？现在就去买， 给妈妈温暖，给妈妈健康。母亲节宠爱献礼，日本养命酒。 现在就上飞碟脸书粉丝团，参加爱要让妈妈知道 UFO 空中传情活动，就有机会获得日本养命酒提供的保温杯与行动电源哦。爱要让妈妈知道，日本养命酒邀你一起对妈妈大声说出我爱你。 大家好，我是黄子佼。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点你 UFO。 我的同学他一家五口，满

来到第二个小时的哥哥妹妹有意思，3:12，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在星期四下午的3点过后，是我们的妹妹爱漂亮时间。欢迎你，关于任何的保养、美妆，保养、美妆之外还有什么？还有什么是关于漂亮的？吃的、喝的、运动的。 哎，如果你有看好书《让灵魂漂亮》，它也是漂亮。 哇哦！哇哦，这个单元好广啊，我天啊 Soul Food， 对，如果你有什么灵魂食物要分享也欢迎，像飞碟联播网的 APP 飞碟联播网的 APP 在上面可以留下你的留言，但如果你的手机可能是比较你知道先进的，你的软体版本太前面的话，也欢迎你可以是不是可以使用 同事的手机， 网络电脑没有办法，对不对？ 电脑不行吧， 那就打电话给我们好了。 嗯 ，calling 进来02-2363-9955，02-2363-9955。今天的第一个问题啊，跟刚刚那个 太快了吧？ 忠孝东路走九遍有点相关，就是虽然现在突然又变凉了，最近这几天， 嗯、 可是之前如果是上礼拜太阳很大的时候， 嗯， 那、啊、你走九遍的话，一定需要擦防晒油。 嗯、 他想要问有没有擦了不会油腻的防晒油？ 不会油腻，说擦身体吗？嗯、 对。 我自己用的是那个啊，哎 ，Biore 哦 ，Biore 中文翻什么我不知道， 我也不知道哎。 Biore 就是有一款，它就是水感防晒，它擦起来真的是蛮水的， 嗯、 就是稀稀的这样子， 嗯、 那个不会油，不油不油，很好洗的感觉，所以也感觉好像很快要掉了，就是好像都是人的心理作用啊。嗯、 防晒油有真的是防晒油做成油吗？因为防晒好像 或是很 做成乳液，对不对？防晒乳液， 对，可是有的擦上去就是 会黏黏的， 很咬手，那个感觉很不舒服。嗯、有人是讨厌那个咬手的感觉， 嗯、 啊，那个 Biore 那个就是我觉得擦就像擦水水的这样，手都不会涩涩的。세상제일깊고가득해그래당신이제일안전한것같아요내신발을던지며밤새장난만치고싶네신발을던지며밤새장난만치고싶그저맨발로걸어가며하늘가까운저산이되고싶어App 上的大家帮帮忙，就是说碧欧蕾叫做蜜妮 哦，蜜妮的 啊。另外的帮帮忙说，如果你就是很坚持要在 App 上面，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上面留言的话，使用电脑你可以用模拟器开启。 模拟器是我就想要玩一些很复古电动的时候会开的吗？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但模拟器它只是一个名词啦， 嗯、 就是你要玩复古电动的时候，它模拟的当然就是以前的电池游乐机。 嗯， 你如果是要用电脑开手机 App 的模拟，就是模拟手机环境、嗯。对啊，对，所以你很坚持要留言的话、嗯，生命会找到出路的。 是，但你可能会花很多时间在搜寻跟 啊对。对，有时候我就觉得灌软体这件事情很烦。最近其实我的设备应该要更换了，电脑已经用超过10年了、 嗯， 所以它都跑不动，很慢。 嗯， 可是想到换电脑，然后里面那些软体要全部重来，我就想，好累哦，真的。 就是搬家嘛。 这好累哦。好，02-2363-9955，关于妹妹爱漂亮，任何让你漂亮的分享，都欢迎你可以打电话进来哟。Now he's five and more But I don't know him Only got you inside my heart Now he's five and more 네가원하는그대로 Inside my heart Face 원하는만큼만원하는춤을춰헌클어진푸념들을텅비울때새로운과눈도좀멀리에넌대신매일같은밤을줘 You take it slowly, oh To make a fire inside my heart 이모든게완성이된다면말야우습게도또너는내곁에 Now it's five and more 불안한너의몸짓까지요 전에 너의 잔에 얼음이 떠나지만 Don't break my heart You're falling no more 아마 그때까지만 그래 얼마 되지 않았지 서로를 만났지 그래도 나는 궁금하거든 다음 scene I'm just now more than one night 내가 필요할 때 언제든지 전과해 I can feel it 너는 뭔가 다르다는 걸 You got my fire dance 필요 없어 다른 girls 원치 않아 쉽게 왔다 쉽게 떠나는 걸 I just wanna talk to you this not a flirt 너무 빨라 이 순간이 잠에서 깨어나면 사라질지도 몰라 오늘도 5 o'clock in the morning 아침이 밝을 때까지 We gon' keep this love alive I wish by the morning 今天呢，我觉得好像开第一枪的人最重要，会引领整个小时的讨论走向。今天好像都在讨论是防晒这件事情。有人说换了 APIEU， 我不知道是怎么念 的，一个韩国的牌子， 好用，超级不粘。嗯，他说除了秘密之外，另外一个觉得好用的。有人说，想要去海边玩水，去水上活动，整天适合的防晒，如果可以友善海洋的话更好。 友善海洋，你应该要直接搜寻那个海洋友善的防晒，应该就是有几款就是 OK 的。但我记得之前就是也是有去访问过，就在海边的，就是女生，就她可能是常常浮潜或是干嘛的。 她说再友善都没有用吗？ 就他说真的就是不用擦，因为你下水就是几乎都没了，然后你上来就要补擦，就是唯一的方式就是你去买那种 潜水衣， 或是现在会有那种啊长袖的泳装，上半身长袖的那个其实是最最最不污染环境也最直接的防晒，他真心的推荐你可以采取那个方式。 另外海边有人说安耐晒除了不油，我去海边用这罐都没晒黑。 安耐晒真的是长久以来，以前我也觉得安耐晒是完完全全真的是对，就是在外面跑跳它是最让你不会晒黑的。但我真的觉得安耐晒很难洗，回家我要 花更多的时间才把它洗掉。 我把我自己当个盘子，然后不是盘呐、就拿菜瓜布一直刷自己，就觉得天哪，好， 因为它是吸附太强了，对不对？所以才不会晒黑。有人说蜜泥只能防晒伤不防晒黑、欸， 有的就是你还是要看那个上面的防晒系数啦，跟那个 PA 加加加加加这样子。 02-236-3995 ，Hello， 你好啊。 马克你好，还有那个金曲红毯女神你好。 哇、wow ！不要这样。 金曲红毯女神，没错。 不要。 好，我想要问问就是因为刚刚玛丽有我是小胖哈，我刚才看到那个玛丽还有在提到那个防晒乳液，那我个人是有一个疑问，就是想问一下，有人说他的防晒乳液。它就等同于就是防蚊液的效果 啊， 这样是对的吗？因为有人说你擦防晒，然后蚊就不会叮你的。 我没有听说过这个哎，我是否来 Google 一下防晒有防蚊的效果吗？ 所以他说那个蚊子闻到防晒乳液自然就不会靠近你的。 你就觉得臭是不是？ 对，就是会有一种味道，所以我就是因为我都很喜欢。然后有时候都会听到这种冷知识，或者是一些有的没的哈。我刚好提到相关话题，就会想来问一下，说：“哎 ，App 可以帮忙回一下，说到底有没有？”因为像我可能本身是会怕被蚊子叮的，那假如夏天你要出去的话，那我就要在想说，到底是先擦防晒乳液再加防蚊液呢，还是怎么样？就是如果能够只擦一样是最好的，不然每次我出门都是两个叠加上去这样子。 我个人是真的没有听过它防晒之后有防蚊的效果，但是可能就是有人会好奇说要先擦防晒是防蚊，可以待会来 Google 一下。 好， 对，那如果是两个都擦，看有没有先后顺序有差吗？因为就我自己不知道有没有正确的先后顺序，就是先擦防晒乳液再擦防蚊液吗？还是怎么样？会 直觉上好像觉得要先擦防晒，我的直觉啊。 这边有个婴儿母亲的婴儿母亲的专栏。他说涂抹防晒乳之后至少间隔15分钟再使用防蚊产品。先擦防晒乳的理由除了可以让防晒乳均匀分布比较有良好的防晒效果之外，后面有点太多关于那个专有名词我就不想念了，什么 DEET 之类的。反正他的结论就是他就是说 先擦防晒， 然后 隔15分钟 再 喷防蚊。 对 OK， 好，了解了，好，谢谢 你，小胖， 谢谢你， 拜拜， 好，拜拜， 想要对你讲，心中无别人。 哟，我 Google 到蚊子的图片，好恶心哦！ 哇，吸的血好饱好满哦！我那天才突然在 Facebook 上跳出了一个，就是有人挖史上最大的耳屎，那真的才超。 你是觉得疗愈还是觉得 没有？那就是很恶，可是对于很恶的东西，你又 想看是不是， 你舍不得关掉它，哎，你就是会想要看到有个东西把它蹦出来的那个感觉，然后它真的是哦。哦哦哦！App 上面有人说，同文主播在脸书粉丝团有在团购防晒乳。 那是同文主播的团是不是？那你可以去看看，可以问那个同文主播，毕竟他在我们电台，你就很靠近他，随时可以问他，可以最专业的回答。 但是因为他是团购主，他当然就是推这个啦、啊。 但就是至少你可以问问他那个需求是不是你要，他可以详细的回答你。 有人说呢，幼儿有防晒防蚊一起的。 你是 baby 的那个， 对大人的目前没看过。可是如果幼儿可以用，为什么大人不行？照理说 应该 是一样的 啊， 对啊。反正就是， 应该是幼儿可以用，就真的大 人就可以用，对啊。 他们嫩成那个样子。 上个礼拜呢，最多人询问就是关于头发跟洗发精的问题。然后这个礼拜的妹妹爱漂亮呢，我们可以直接说，就关于所有的头发、头皮、洗发精的问题，我们就是这个礼拜完全都不需要回答，你只要直接上青春点点的 Facebook 或是玛丽的象牙塔，就是玛丽的脸书，就是女神都用那一款。 然后你就直接加他们的 line， 然后一直问他们就好了。 Yes， 他们是比我们更专业的团队， 专业到不行。这边我要对我的太太说，我们这个段落呢是在讲爱漂亮的东西。至于你想要买洗衣机这件事情，吼，哎，不对不对，他的洗衣机是爱漂亮的哦，他是要买刷具洗衣机。 刷具洗衣机，你太太有留言刷具洗衣机， 专门洗刷具的东西啊。 你知道前阵有个影片超级疗愈吗？ 什么？ 就是小朋友的玩具，然后现在小朋友玩具不是做得很真吗？就是他们会有小厨房，或是小洗衣机，然后那个洗衣机真的是你可以，就真的很小，就可能在你手上这样小小的洗衣机，可是它真的可以转，有水可以在里面转。有人就拿那个小朋友洗衣机来洗自己的刷具。 我觉得刷具好像真的需要，对不对？ 我觉得非常的棒，哎，谁那么聪明天才？ 我在 App 上我看到另外一位啊，这个你就是真的要推荐洗衣机吧，对不对？推荐洗衣机，请到星期一的第二个小时 生火灭火 的时候，好，不好意思。 而且建议你把你的需求讲清楚一点，大家有类似相同的经验才好推荐你。家里几个人，你要洗脱烘吗？要什么什么什么？ 直立式的还是滚筒式的？瓦斯型的吗？还是普通吃电的？ 你太太就是想买那个小朋友的一个95元，可以 95买了啊！ 买！你先生说他什么没有钱最多？ 我不是这样讲 哦哦哦，不是这种，我说错了是不是？ 我是说我不缺钱 哦，我就听起来差不多， 差很多。

浓浓最干净精梳棉毛巾，台湾制造，唯一采用精梳棉素材，全台 7-11 贩售中。 NONNO 浓浓 UFO 听电影，听电影，听电影，听 电影。画画剩眼睛多一些啊，还剩心多一些？ 有时候用眼睛，有时候用心。 在婚姻中安静淡然地与丈夫生活的哲学老师朱梅，遇见了性格朴实的美术系学生池小锁，因而坠入了道德与礼教的炼狱折磨。平静冬日，一部真爱无悔的诚意之作，一段锥心蚀骨的爱恋情缘，在艳阳高照的季节之前，感受寒冬里的最后温存。 大家好，我们是妈爹 Mom and Dad。 大家好，我们是哥妹 Mark and Mary。 3:34，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有人在问浓密型的睫毛膏有推荐吗？ 我必须要说，因为我常常在种睫毛，所以我真的非常久没有用睫毛膏了。然后上一支我非常爱用的睫毛膏，我很少用那个专柜的，因为我觉得专柜有点太贵，我都用开价的。那之前我是用1028，有一支是纤长的，我也不是用浓密，可是那一支好像已经停产了，它是有点香槟粉红瓶身的，所以它现在应该已经要么就换包装，要么就他们出新的。 我也有问题，就是有些东西它其实真的很好用，可是它停产了以后怎么办 啊？ 我可能一辈子就是用这个东西，我很喜，它很适合我，可是停产怎么办？ 所以我就不知道为什么他们要停产啊，热门商品为何要停产？ 对啊，不要乱换嘛。 如果你要浓密型的，可能要请其他的人来推荐，有没有涂浓密的可以推荐给你？因为我现在大部分看到大家推荐都还是纤长自然型啊，我现在蛮少听到要重视浓密的这样。 浓密会涂起来会变怎样？黏黏的。 我自己觉得，如果用浓密，我技术没有很好，会常常粘在一起，会有点太湿或太勾，就是失败几率好像比较大。然后，因为刚刚一直有人在问关于脸部防晒，然后或是我到底适合什么样的防晒，在这边呢，还是欢迎大家，你可以搜寻算美的好朋友，前阵子出事了，但是你还是可以关键字打美的好朋友空一格防晒，他们有一篇文章真的把防晒讲得蛮清楚的，就是你要知道你挑的防晒上面那个 UV 是什么， UVA 是什么，UVB 是什么，我到底需要什么，他告诉你基本的常识，又告诉你 SPF 是什么， PA 是什么，都告诉你，你之后呢再告诉你物理防晒跟化学防晒差异是什么，你又适合什么，他那个表格都非常非常简单，你看了就一目了然。 手牵手 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怎样怎样怎样？ 没有啊。 星期四下午的第二个小时，哥哥妹妹有意思是妹妹爱漂亮的时间，所有关于美妆啊、保养啊、运动啊、健身啊等等，可以让自己变得更好、更美、更漂亮的事情，都欢迎在飞碟联播网的 APP、飞碟联播网的 APP 下面留言，或是你也可以 call in 进来0223639955。我觉得蛮惊讶的是，常常玛丽。广播女神说：“哦，我之前都用什么什么，然后就会有听众说：‘哦，对对对，那个怎样怎样的，就好像大家都用过。’ 嗯，就像其实女生真的蛮常买一些， 对， 有的没的， 对， 试试看，买一买，搞不好很好用啊，不好用就给朋友啊，大家一起用啊。 昨天我就是很惊讶，因为昨天我在剪片嘛，然后剪，那昨天呢就是有卡提亚的朋友来到家里，嗯，然后我们一起看日剧或者干嘛，然后最后呢就他要。”离开的时候之前，反正我一直在房间里面剪片，嗯，然后就从我后面走过去，他说：“哦，对不起，我洗个头哦。”我想哈， 是为什么离开之前要洗个头啊？ 对，就是为什么要洗个头？然后洗个头以后呢，就、 啊、不洗澡只洗头。 对，他只洗头。然后洗头以后呢，就是卡提亚就说：“哦，洗头刚好，你就来试试看，你就来试用我们的发精，就是我们家那个洗发精这样子。”然后试完以后。然后默默，我还是继续在剪片。嗯，默默我就看那个发精的那个团购单。嗯， 他的名字出现了吗？ 他就瞬间败下去、欸。哎，我天哪！ 女人的钱其实蛮好赚的， 就是很愿意投资在自己身上、欸。哎，哦，因为他是 model 啦、 就 是。 啊，我们本来就要投资在自己身上、啊。 对对对对、嗯，就很愿意为这种美的事情投资在自己身上。 而且朋友推坑是最快的哦。就我跟你说什么好用，就是一下就被洗脑。 真的哎、欸，我最近 就像你看。卡提亚前一阵子买那个德国牌子的胶囊保湿、嗯嗯，然后那个也是，就我们同事看到卡提亚在用、嗯，就拿回家用了一个之后，他就自己也上网买了一堆，然后买一堆，同学问别人要不要买，然后就一群人都在买一堆。 太厉害了！有一个玛丽应该可以回答，因为玛丽也是敏感肌。就我们在美麦漂亮最常遇到的几个问题，第一个洗发精，第二个面膜粉刺，然后第三个可能最近夏天才会在讲防晒，所以有人问说有没有好用不致痘的敏感肌保湿乳液或是面膜呢？ 保湿乳液，首先我想说不致痘是你真的试了几款，然后你真的是因为擦那个大爆痘吗？还是你本来就是会长痘痘的人，跟你使用什么乳液造成的影响是无关的。但是我自己用的觉得很 safe， 就是理肤保水啊，理肤保水的保湿乳液，我擦都没事。嗯嗯嗯，我就目前觉得最安心的就是它。 那有没有推荐持久的眉笔呢？广播女神，你有画眉毛吗？ 有啊，但我今天没有画。哦，可是我不是用眉笔，我是用眉粉，我是用 Cat 的眉粉，然后。有时候比较重视一点，会再上一点染眉膏，那个就可以撑很久。 眉粉是你是有一个框框，然后这样子弄吗？ 你是说小时候我们齿上面有星星爱心？ 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对，是这样使用吗？ 不是，眉粉呢是一个盒子，打开有三个颜色，然后你自己挑适合你眉毛颜色，它是粉状的，就像粉饼一样，你就拿那个笔沾那个粉，然后画你的眉毛。 对，一样是用画， 一样是用画的这样子。 哦，因为最近开始越来越。注意男生的眉毛了， 你哦？ 不是，就是我身边的朋友们会被他们的女朋友啊、老婆啊，甚至客户啊说，你眉毛很淡哎、欸，我这样出去谈业务不行啊，就太淡，没有精神，没有英气这样子。然后我同学在中国工作嘛，所以回台湾第一件事 去雾眉吗？ 对，然后就跟我们就是同学会吃饭，然后就大家指他的眉毛笑。 可是男生雾眉真的是。感觉比女生危机还要大，就是首先他去雾眉，因为他不像女生，我们平常就常常会画眉毛，所以你本来就可能知道说哪几个眉形比较适合我，所以你会一直跟那个人讨论。可是男生去可能就觉得说， 我都不知道、啊， 我要有颜色，帮我用一用 粗的，阴气逼人， 我都不想把他名字讲出来，就像雨欣的眉毛， 还是讲了， 他到现在看着我。还是雄赳赳气昂昂，就是我 现在看起来都还是很有精神。 他都雾那么久了，我看了他，我还是会一直盯着他的眉毛看。就是男生就是会把他雾的 又粗又黑，但其实应该还是可以悟出一个 比较自然的眉形这样 型来。对，我觉得男生是更需要花时 间，因为我们就是喜欢追求粗跟大这种东西啊。我意思是 CP 值啦，好不好？就是同样都是物美啊，我们就物粗一点， 就觉得说啊， 哦，有赚到，有赚到哦。 OK OK。 有人呢在 APP 上面问说有没有推荐的瞳孔放大片呢？那因为玛丽是一个没有近视的人，或者她不需要戴隐形眼镜的人， 嗯， 然后所以玛丽也没有戴瞳孔放大片。 哎，瞳好像隐形眼镜是一个很广又很深的学问哎、 欸， 我每次都看到，有时候会滑到别人在分享说，我这一次戴的是偏灰的、偏橘的、圆圆的、散开的，什么什么，而且他们都取一些很夸张的，什么金钻灰，什么什么就是粉，就是哇， 其实就是形状跟颜色啊，就这两件事情啊，然后还有就是要看好不好戴 哦， 就是那个什么保水度有的没有的。App 上面有其他人的回复，就是如果你有在问问题的话，你都可以看看在 App 上面其他听众朋友们的亲自试用的心得。卡提亚本身是用那个叫什么牌子啊？反正就是在台北捷运站跟 金硕 啊，对对对对对对， 金硕到处都看得到它。 对，而且那个买还不是随便买，我还没办法帮他买哦。 为什么？ 因为那个是会员制的， 他不能报他的电话号码吗？ 啊，对啊，对，除非是这样子，就是你要加入他的会员， 嗯， 然后你也不能就是譬如说你就是600度，然后今天我要买800度，不好意思，不行哦。 为什么？ 你在我们这边登记的度数是这个，你就是只能用这个，对，很奇妙的一个制度。 啊， 对啊， 所以你不能在那边买你自己的， 对，不行。 你有戴过瞳孔放大片吗？ 没有。 你要不要尝试戴？ 不想。 听到的歌曲来自于 Blackpink 的 Kill This Love。上礼拜在跟 Melody 就是拍广告的时候 ，Melody 就在那边讲说， 激情戏吗？ 没有，他就说我一定要去学这首歌，我最近就是要把这首歌的舞给学起来，你要不要跟我一起学？啊、哦，当然不是跟我、啊，跟他的团队跟化妆师们、哦，你要不要跟我去学？休息一下，待会回来，因为等一下我们要送电影票给你哦。 间谍放送， 现实、梦想、幸福、未来、改变、准备、自我、勇气，属于你三十岁的关键字是什么？ 他走过三十，越来越恐慌，怕节节败退，征讨边流亡。 相爱浓烈，相恨伴随，记得这些恨来自最高密度的爱，因为这些爱将包含着等比例的恨。 不要怪我这样的绝对，到遗忘还差那么一点，说思念老套纠结，记恨是比较健康的。 心过不去的坎，没有歌声去不到的地方，我们相遇，同时相离，一起路过短短人世间。 相遇离别，坦诚爱，只愿路过人间，就忙着这些，谁有意见？莫非是心里面渺无人烟？ 天堂太远，人间更美。郁可唯，吟唱路过人间，爱恨激进。 休息一下，听广告啦。 天王就要天王级的享受 ，Osin 四手天王，融合四手按摩和娱乐，搭配环绕音响，还能下载最新按摩程式，满足全家需求。一边享受四手按摩，一边体验视听娱乐， 按摩加娱乐。身心更放松 ，Osim 四手天王 ，Osim 爱妈有心意，满额加码送好礼。 台湾的美丽与质朴吸引了许多新住民流连忘返，是什么原因让他们漂洋过海？是什么缘分使他们落地生根？又是什么动力让他们愿意奋斗挥洒青春？每一位新住民都有一个故事。等着我们去探寻世界里走进来新台湾人拼向国际，我是李文怡，请锁定三立新闻台，我们一家人。 因为 IC 改变人类生活，因为 IC 梦想家让你听见新梦想。我是科技主播陆怡珍，五月五日起，每周日早上11点，由飞碟电台与脸书社团跨域汇流研究所共同制播的全新科技节目 IC 梦想家，要带你掌握科技投资新契机，帮你更新科普学习新知识。每周日早上11点，跟我一起 IC 梦想家。 大家好，我是路易士。嘿，嘿， 飞碟 Network 空中的梦想家，就爱电你，就爱电你 UFO。走一步算一步，珍惜身边所有的事物。人生这一条路，最后不会再过得辛苦。 来听到的歌曲来自于罗大佑的新歌，叫做《免费》。现在我们就是要送一件事情，我们就是要免费做一件事情，免费请你去看电影啊！ 这部电影叫做《平静冬日》。 嗯哼， 一段将近20年的婚姻，在这个平静的寒冬里，却开始暗流涌动。 喜欢这个故事。 男性是一名大报社的驻外记者，常年出差在外面，生活丰富平稳，对妻子面面俱到。妻子是一位大学的哲学老师，看似有些不食人间烟火，一直在婚姻中安静淡然地跟丈夫生活着， 直到 遇到一个人来了。 哦， 这个人他叫做 池小锁。 前面的人都不讲名字，你就特别盯他，是什么意思？ 池小锁是一个朴实无华、纯真无邪的美术系在校生。这个寒假，他接到母亲生病的电话。母亲生病住院期间，他在病房偶遇这个老师、这个太太了。两个人一见钟情，不隐藏，哦，坠入情网不可自拔。 哇，还 quote 蓝心湄啊，实在是太厉害了。 突如其来的爱情对于已婚的太太来说是一个重担啊，精神跟肉体都被折磨了。 如果你想要去看《平静冬日》的话，现在欢迎你可以拿起电话来拨打02-23639955 02-23639955，我们会送你两张电影交换券，让你可以去看看《平静冬日》。我是马克， 我是玛丽， 这边也要希望大家每天都过得很平静、很快乐、很安心。我们明天再会喽， 拜拜。付出的是马能追。 才爬到这市场定位，这一生一世的月出汗水，仅有本需要托管之辈，却浩浩荡荡的出校加班血拼，就是要对你回馈起飞。 音乐全主打， 孤独的国际太空站住着一个创作人王大文。 也许是一个人太久，甚至是一生一次的心动，一万颗善良的星星之中，我只想要被你拯救，就像太空里一层层封闭自我，要怎么牵到你的手？放弃整个宇宙，只要一个角落，那一盏灯窗口有你的温柔，请开门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星空，爱我紧紧地拥抱着，不知不完美的我。想对你说，谢谢你让我走进你的宇宙，成为我的以后，爱我静静地陪伴着因你而完整的我。 不断的求救，不断的寻找，王大文最新数位单曲《你的宇宙》。 Music, music, music, music. 休息一下，听广告喽。皇上，